回身为钦差官，一下就到脱贫了，奉旨钦差吗？可年羹尧知道此行不易啊，这剑山蓬莱岛多少武林高手啊，年羹尧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就到了雍亲王府，跟雍亲王胤禛借自己的师弟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年羹尧文武双全呐、他跟武林界关系非常密切，他当初拜过师，他的师父是宝罗和尚。 这个宝罗和尚呢，是佟林的两个少爷老通知的两个师弟。师弟，佟二弟呢？佟二弟是年羹尧的师弟，是年羹尧的师弟。要是把佟林接来，要是把佟林接来，佟侠客和武林界的佟侠有师父师祖的，就全接了。师父师祖，要不这些侠客弟子也帮忙，有这些才能够平安到达四川。能战胜剑山蓬莱岛，战胜山城的武林高手，还能平灭剑山回朝，还能平灭剑山回朝。年羹尧奉旨出发，年羹尧如何灭剑山？下回如何灭剑山？下回如何？ 但愿我会就此放弃。